弟兄姊妹平安， 平安。 又到了主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神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借着祷告，借着读经，借着我们唱的诗歌，借着我们的讲道，借着我们的奉献，我们表示对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的崇拜。宣召请起立。我们先来唱一首《荣耀归于真神》，我们先来唱第一节。多少属神的子民在敬拜赞美他，全地都聆听主的声音，万民快乐欢欣。我想这是我们神为我们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真的是欢喜快乐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，103篇，我们为大家读1-4节和8-12节。诗篇103篇1-4节和8-12节。1-4节，我的心啊， 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 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 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八到十二节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 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 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 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 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东离西有多远。在这里这些词都是很极限的词，可是它表示了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完全，他对我们罪的赦免是多么的完全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把这首歌，这首诗篇用歌来把它唱出来。我们来唱《我的心》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。 起低头来献上崇拜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借着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来向你献上我们的崇拜，献上尊荣，因为唯有你是当得配得的那位神，唯有你配得全地的敬拜和赞美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者，万有都是借着你的旨意创造而成的。我们这些受造的理当来到我们的造物主面前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，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我们的神，你愿意我们这样来敬拜赞美你，你在世上来寻找那真正敬拜你的人。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，属神的子民，就该过着敬拜你的生活，借着我们爱我们的神，顺服我们的神，我们也彼此相爱，彼此顺服，就叫世人看见有真神与我们同在，就叫我们的神得荣耀。我们感谢你，看到现在的世界有多么的罪恶，有多么的污秽，人所做的都是因为人心中没有神，拒绝神，他们的心中没有神，所以他们就自己做了自己心中的王，自己想来主宰自己的命运，来主宰这个世界。主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祈求你在我们心中做王，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意象，让我们单单的向往你，单单的爱慕你，祈求你自己充满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不论是白天不论是晚上，都有你的慈容在我们的心上，我们的心就做你的宝座，我们在那里，我们的灵向你敬拜，向你赞美。我们感谢你，为着过往的一周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也为着新的一周，我们每一天每一刻我们向你献上，把我们自己，把我们的生活，把我们的家庭向你献上。你说我们这样侍奉你是理所当然的，神啊，就求你保守我们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你为首，你来居首位，执掌王权，带领我们的一切。我们谢谢你今天在这里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谢谢你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，这样的感恩，这样的崇拜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 阿们。 我们来唱主是我万有。 Yeah. 象。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，请大家翻开圣经，翻到历代志下29:1-11。历代志下29:1-11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台上读单数节，台下弟兄姊妹请读双数节。历代志下29:1-11，第一节。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。他母亲名叫亚比亚，是撒加利亚的女儿。 元年正月，开了耶和华殿的门，重新修理。 对他们说：“利未人啊，当听我说，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，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，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。” 封锁廊门，吹灭灯火，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。 所以我们的立足宗倒在刀下，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。 现在我心中有怒意，因为我把以色列神的敌人好凶他的列祖传给我们。 我的众子啊，现在不要懈怠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，站在他面前侍奉他，与他烧香。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，今天是肖正弟兄，他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恢复不随流。